差，你睇。 O K， 嗱，頭先我哋問到咧，即係提到頭先你介紹有太極啊，有咩極拳啊，有 八極拳 啊，又當然唔少得你蔡李佛啦，嚇，有詠春啊，有呢啲，即係好多呢啲拳種啊咁。會唔會即係比初你哋辦嘅時候嚟嘅拳手或者拳館不同嘅地方？嗱，而家西洋拳都有啦。是吧，咁會唔會係因為呢幾年你哋辦咗之後，我都睇到坊間都有好多呢啲咁嘅拳擊嘅比賽發生咗，產生咗，都會唔會有一種氣氛或者熱潮咧？ 哦，呢個唔多唔少一定會有嘅，因為講翻少少歷史，就係由差唔多八零年代尾，咁香港中國國術總會一路係一個主要嘅主辦單位去辦國術擂台賽。 冇錯， 由嗰陣時開始停辦咗之後咧，其實去到2011年咧，我先大膽咧去辦翻第一次，即係相隔咗咁耐嘅第一次國術擂台賽。咁當然我哋嘅賽例就同坊間嘅泰拳啊、西洋拳甚至散打都唔同嘅，係沿用翻我哋80年代嗰個例，然後作一啲改良嘅。咁當時搞嘅時候，因為有成20年咁滯嘅 停咗， 係停咗，所以當時咧，我哋第一次辦咧，其實係得10場比賽，得20個人， 係啊，好快啫， 而且大部分都係同一派，都係自己蔡李佛嘅人。只是話有其實嚴格嚟講，有部分咧係真係唔係話操練得好充足嘅， 即係自己師兄弟喎。 只係因為喂有個咁嘅比賽，不如大家支持一下啦。 係咪因為停咗20幾年？係咪因為嗰陣時大聖劈掛踢死人嗰單嘢？ 呢個係其中一個 主要嘅。嗰個我識嘅， 係呢個係其中一個主要嘅原因咯。 嗯， 嚇咁樣咯。咁所以咧，初嚟講咧，就第一。好多師傅因為呢20年，佢冇一個平台俾佢去做一個比賽，咁我教啲徒弟嚟做乜啫？ 冇錯， 咁不如我教套路教武師好啦。咁但係有咗呢個拳賽，一路辦咗由2011到而家2016啦。係 啦，呢幾年 大家都知道差唔多，有即係好多圈內嘅人都知道，每一年我哋都會有固定嘅比賽㗎啦。喺咁嘅情況下咧，所以變咗呢2年咧就吸引咗好多， 即係我哋積極培訓啲徒弟啦。 可以睇得出就係有某一啲館或者師傅以前冇訓練一啲拳手去做比賽嘅，而家都會喺呢一方面去做一啲嘢。 好啦，咁我哋頭先未開場嗰時都問過啦，喂，場地係咪一個都香港比較難揾嘅咧？ 場地係一個難揾嘅。 嗱，蒲光村咁，我哋話都係好遠喎，係咪？你喺黃大仙行上，都有排行啦， 係嘛？有 friend 仔去嘅， 係咁，但係即係你講個路程都 即係都係要轉接啦，比較 係咪殯儀館嗰隔離？ 係啊係啊，對面咯。 哦，未去到 咁遠，潮人山 其實就係學校村隔離， 冇錯 ，exactly 學校村隔離。咁嗱，蒲光村呢個嗱，一般咧，我哋而家攞場地咧就係咁樣嘅。如果你係唔係一啲團體咧，你基本上係只可以早一頭半個月去排期去抽籤嘅。咁如果我哋呢啲係屬於一啲比較大型團體，因為我哋都係經過香港中國藝術 總會 去申請，因為我哋每次都係由佢去協辦嘅。喺咁嘅情況下，我哋可以係預早半年去申請，但預早半年去申請亦都唔代表你一定有。當有人同時申請嘅時候，就要抽籤嘅。咁我哋辦一個比賽，由宣傳要報名。各樣嘢基本上你冇半年時間咧，你係籌備唔到嘅。 冇錯。 咁所以一方面就係呢一個問題，另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其實好多呢啲咁嘅場地咧，因為佢唔係特別為 你打拳嚟嘅， 好似我哋嘅蒲崗村道咧，佢係4個羽毛球場加一個籃球場同埋2個排球場，只要有籃球、排球、羽毛球嘅比賽，佢一樣係會俾人哋 book 咗。喺咁嘅情況下咧，就好難 book。 有冇嚟呢度打緊武術嗰邊又喺度？ 亦都唔可能啦。 冇錯。咁啊，有一個專用噶啦，深水埗有一個即係 深水埗有一個，其實而家有 專門打拳嘅， 有兩個專用嘅打拳嘅，一個深水埗嘅咧，嗰個係有繩嘅擂台，咁但係咧係非常之枯嘅，因為西洋拳啦、泰拳啦嗰啲基本上 乜都 一定係用曬嗰個場，咁而另一個有擂台嘅場咧就係散打場嚟嘅，喺鯉魚門三聖村，咁嗰個場咧基本上咧亦都係半壟斷嘅， 三家村 更加半壟斷， 係由 冇聯壟斷咗。 哦，得啦，明白。 咁佢哋係打散打嘅，所以你唔係散打嘅團體咧，基本上亦都好難去攞到呢個。 即係佢哋差唔多嗰度主場嚟。 主場嚟㗎，有咩比賽佢哋就喺嗰度搞。咁所以嚟緊，如果政府場地係咁緊張，亦都咁難去申請嘅時候咧，我哋可能亦都要進一步去進取少少， 就發掘一啲新嘅場地， 去揾一啲真係非政府嘅，但係當然亦都係比較貴嘅場地啦。咁 location 會好啲啦，例如修頓啊，麥花臣 啊咁呢 啲咯。 咁但係嗰個協啲啊， 嗰個場租咧，講緊係十 嗰啲貴喎， 即係同樣咁嘅時間，基本上就十倍八倍 嘅。我記得嗰啲即係打嗰啲咩職業 嗱，嗰啲又唔同，佢哋收佢哋收 收費啊嘛。 但係我哋到呢個 moment， 我哋暫時都仲係趨向發揚為主，就唔會去用門券去吸發呢樣嘢。 冇錯，因為佢哋嗰啲打長拳啊，好鬼犀利啊！ 佢哋 除咗門券有贊助係嘛，咁啊，亦都有啲 唔同啊。佢哋叫做半職業或者叫做咩噶啦，已經 係啊，冇錯。咁啊，嗱，由初開始，你第一次上嚟介紹呢啲擂台賽，到而家就差唔多都發展到成四年啦。 係啊， 咁我哋喺即係呢幾年裏邊都發覺坊間裏邊都有好多呢啲比賽，譬如好似新呢個電視台，新呢個電視免費電視台都有啲噱頭嘢啊，啲女 MMA 啊，兩個女仔，兩個女子就喺度你話佢花拳繡腿又得，你話佢真正搏擊又得， 都打到入獄噶，大佬， 可能好入獄啦，係嘛？ 啲殘雞幾勁嘅啫。 咁但係咧，即係都係同樣有一個即係類似嘅一個情況出現，就係話氣力不繼。係，當進入第二個 round 嘅中段咧。就大家都鋸曬嘅啦，咁你又作為教練，又作為一個裁判，即係你覺得呢幾年裏面大家即係譬如話啲選手，大家有興趣去玩呢個運動嘅時候，應該要著重啲咩嘅訓練呢？ 嗱，因為始終涉及比賽就唔係徒手咧，咁好多情況下咧。以前我哋講就話一膽二力三功夫啦，咁其實而家都類似嘅。首先你要出場去做嗰個比賽，你首先個心理上你要有一個強嘅心態。咁第二個就係你嘅體能啦， 體能 所謂力就係個體能啦。其實體能喺佔比賽，如果你問我咧，其實係勝負係有三分一係於呢個體能嘅。你其他三分二， 即係招式你都係 打到鋸曬啦，咁你都連個拳頭出唔到，你打咩啫？打 其實如果當一個拳手是沒有體能的時候，就不是隻手出不到，是隻腳用不到，隻腳是最快， 舉步維艱， 是啊，隻腳是最快配的，這樣咯。但是香港，你說我這麼多年，很明顯一件事都是有個趨勢，就是因為有了這個平台，人的訓練開始漸入街境，相對的體能是比以前初嗰一兩年咧，係相對好嗰啲嘅， 好咗啲啦，好咗啲，即係有所提升啦， 有所提升。但係係咪去到一個已經可以接受或者一個好好嘅水平咧？咁又唔話得， 即係仲有進步空間。 當然啦，因為香港嘅拳手，以我經驗，好似我啲徒弟咁，有啲係報咗比賽嘅，佢係一心想操練一個禮拜操三課咁樣嘅。咁但係因為工作關係，忽然間老闆話嗰日要操， 嗰期要加班， 忽然間老婆話哦。個細路 考試， 係咪老婆話呢期佢得閒？ 係或者老婆詐刑話，喂，好耐冇陪我食飯，咁又嚟唔到，咁就出現個情況就係、是、佢有心，但係喺個操練上始終就未達到一個真係可以應付到整個比賽時間嘅。咁所以 咁啊，曾師傅，你好似將阿湛推曬俾我哋香港啲港女喎。我哋呢个节目 咁唔系 好多港女听喎， 咁我有啲徒弟娶嗰啲都唔系港女嚟 嘅，即系唔好娶港女系咪？你意思系 嗱有港女，嗱有港女参赛， 哇大佬啊，你听日好多报名同你学拳啊，你啊大镬啊，话咩？ 嗱，四海我哋即系又要纠正你啊！即系呢个比赛里边咧，都有相当女子参加噶， 系啊， 嘢女子好打得添啊，大佬 都有好多女子， 唔系同埋唔好忘记一样嘢，辉。即系呢一兩年，我發覺咧，其實女仔學泰拳啊，學啲 MMA 啊，係真係多咗。 係， 同埋打得狠過男人啊！話俾你聽，真係黐線嘅啲女，係真係好老實講。揸下筆，好似阿四海哥咁樣用鋼筆寫一字咪算啦，打乜叫人拳啊？痛噶嘛！ 唔係喎，以我嘅睇到，真係嘅喎。就算我哋國術都係， 多咗 女子組打嘅時候。 嗰種慾緊同埋拼命咧，係比男子更狠。 我直接理由覺得咧，佢將佢嘅對手當咗老公嘅二奶。 你老尾，你老尾， 哇！真 係我哋有理由相信係嘛？好似俾即係。即系又讲翻 Will TV 啦，我哋都同佢宣传。 喂，大佬，你同佢宣传啊？屌，一系大佬收钱啦、啊！ 香港就唔可以有一个电视台嘅，唔可以只系得一个电视台嘅。咁我哋即系嗱，呢期佢嗰个噱头嘢做得唔错嘅，即系呢场拳即系。 其实真的很有吸引力的， 即系好有吸引力嘅。咁同埋呢个即系格斗，咁啊同呢啲一般嘅比赛咧有少少不同嘅，就喺个笼里边，即系你喺个笼里边打 MMA 啊嘛，好多系咁啦，你少见啫。 我哋唔识啊嘛 ，MMA 一定系咁嘅， 系嘛？困兽斗打密笼啊嘛，好似金丝猫咁几过瘾啊！其女人打拳系零舍过瘾啊。 但系佢哋即系嗱，即系同样反一个。 但我觉得有一样嘢唔好嘅，女人打拳咧应该。佢係好似大咗拳套嘅，唔係老爪。 大拳套，唔係 老爪。如果老爪咩玩埋， 因為佢哋嗰個指甲更加 係啊，因為好似滅絕屍體咁嘢爪落去，夠一白骨爪出埋，嗰下先好玩噶嘛。 但係佢中間有一段咧，即、就、係、是、有個 close up， 仲咩咧？就即係兜心口打落去，佢坐瞓咗落地下就兜心口。 屌，咁啊對正彭丹啊李治嗰啲咪好著數，打落個海綿度屌。 有肉地， 你打開細心板嗰度慘啫，打爛個蛋。 即係呢個拳擊比賽咧，我就覺得咧，即係曾師傅喺呢幾年咧就推廣咧，就真係 不遺餘力。 值得幾功嘅。 唔係咪住先，我哋言歸正傳，呢壇嘢幾號？要用要攞飛幾多錢嘅？ 再講一次啦， 四月十七號嚟緊嘅星期日， 嚟緊星期日 夜晚七點鐘開始，總共二十場比賽。而正常嚟講，應該喺十點鐘到就完啦。 OK， 咁喺黃大仙蒲崗村道。 即係學校村， 學校村隔離， 係好似喺黃大仙地鐵站有小巴上去㗎， 有 小巴。到時慢慢玩 Google 啦， 鑽石山地鐵站， 鑽石山地鐵站之後用 Google 啦。 黃大仙就行上去其實都唔係好遠嘅啫， 唔好遠， 十零分鐘， 十零分鐘。 不過係斜佬仔， 即係嗱，禮拜星期日嗱，我哋嗰次去嗱四海嗱嗰一次咧，我哋同阿三哥、張三兄、我哋嘅客席主持，同埋阿謝公咧，我哋上去參觀，即係去第一次去睇咧。我哋就喺 食個面先， 食個面先， 喺鳳凰新村嗰邊。 啊，嗰度好，喂，嗰度有幾多嘢幾嘢幾好幾好食， 食個面，跟住就行上咯，行上十零分鐘啫嘛。 唔係睇完嗰場比賽都係十點零鐘，咁啊跟住翻去睇英超，幾過癮啊！ 屌人。 咁啦，大家有興趣就可以上啦。 使唔使俾錢先？ 唔使錢， 免費入場。香港地，我覺得呢啲嘢咧，真係要多啲推廣下。喂，呢樣我喺第二個台幫你推埋。 多謝你，多謝。 真係大佬，真係呢啲筍嘢，梗係要幫下手。 其實我哋成立個會目的都係要推廣， 冇錯啦， 同埋發揚呢樣嘢。 係啊，同埋真係，我成日都話。在屋企，我自己成日想推我細仔去學拳嘅，但系咧，我屋企遇到我個 CEO 好大阻力嘅，咁而家個報告仲喺度寫緊，就希望佢即係咧， 呢個其實我哋 你又收女徒弟咧，稱埋我個 CEO 又去學埋， 我哋教功夫其實亦都面 臨，不過唔得，仆街打我咪死， 就係有啲學生佢係想打，佢有興趣亦都有， 阿媽唔肯啊嘛，而唔係啲家長係最主要啲阿媽 危險啊嘛， 所以頭先我哋一開 始打都痛噶嘛，会流血噶嘛，会肿噶嘛，屌架打架梗系会肿啦，仆街！ 所以头先我哋一开波嘅时候就花咁多时间，就请阿曾师傅介绍嗰啲护甲，就系咁嘅意思啫嘛。即系你每一个每项运动都有危险性，但系嗰个保护措施做得好嘅时候， 明噶啦，辉哥，你过咗个经历，因为而家啲女人咧，即系好怪啊！一见到啲仔咧，硬系有啲青青淤淤，就一路流住眼泪，一路同你捽梁才信五象牌，铁打冤，铁打走，你老板啊！即系我哋以前细个阿妈一樽老鼠仔油，自己出咁样噶嘛，自己会油姜咁样嘛，顶你个肺！即系家真系中坏晒嘅，我觉得曾师傅真系要推广呢啲嘢。大佬啊，你呢啲皮肉之伤，你好过出嚟社会之后赚，即系储咗几十年钱，一夜俾地震枪呃咗你几百万，嗰啲咪仲伤？屌，真系 好啦，咁啊，我哋呢度呢一节就完啦，我哋下一节再翻嚟。 多谢曾师傅啦， 多谢师傅， 拜拜。